北京时间15点整。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986，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李卫见李福不住眼的打量那年轻人，嘻嘻的笑了。我们宝亲王爷主仆是步行赶来湖广的，你瞧这年轻人不起眼啊，把你衙门人加起来也未必是他对手。他叫端木良庸，如今跟宝亲王一道南巡的。李福向端木良庸略一点头，漫不经心地说：哈哈，国家承平之事，练武不如习文呐。我看你这资质像个读书人的料子。王爷前几日接底报说您要到南京，奴才万没有料到来到了武昌，不知皇上龙体近日如何呀？哈哈，皇上龙体欠安，不过不相干的，你可放心。红帝起身站着说了一句，又坐下了。我这次出来也顺便访医，要有身怀异能绝技的或者十分上好的医生，你写密折奏荐进去。哦不，你不是这就要离任进京了吗？留心着仿着就是了。李福笑了，哈哈，哎呀，皇上其实啊就是一个累字，奴才一路进去一定用心访查医生，不过说选异能之事，奴才不敢奉命，还要劝劝李卫兄，离经叛道之徒江湖术士，万万不可轻易的进谏呢。你要见我就弹劾你。李卫嬉皮笑脸的，哈哈哈，哎呀，你弹劾我还少了，不过狗咬狗罢了，该见谁我还要见的。上回你弹劾我为止看戏，反倒给了我好处，弄了个李卫奉旨看戏，哈哈哈，我不为荒淫代谢，吃喝玩乐，大约你李福 无奈我何。这说的是前年的事儿，雍正下令天下文武百官不准看戏，荒诞了公务。李卫却几次在南京总督衙门叫戏班子，李福便以阳奉阴违擅自观戏为题，密奏了李卫一本。雍正臭骂李卫一顿，令他据实回奏。李卫答称因自己识字不多，学术不够，又蒙皇上严旨切责读书学史，只得捡些与治道有益的戏文看看，长长见识。雍正朱批耳之粗率无学，朕深知之，肯于看戏学史，其心其志仍在法理之中，朕甚加勉之。但主尔勿以官居荒怠公事耳。还本来偷偷看戏的，经李福这么一弹奏，李卫反而变成了公然奉旨看戏。此时说起来，李福也只好自私的一笑，哼哼，哎呀，只要我看你不地道，我仍旧要弹奏你的。宝亲王弘历见二人戏说斗口，也是一笑。他虽然在年少，自六岁入宫，即在康熙皇帝膝下读书，学贯古今，兼长文武的老皇帝亲自调教的皇孙唯独他一个，因此在康熙的百余名孙子中，不但学问最好，而且养成气质，举手抬足皆有制度。龙子凤孙华贵雍容中又带着温馨可亲，使人一见忘俗，却又近而难泄。他一开口便阻住了二李说笑。据来啊，我是从信阳府直下湖广来的，有人劝我从南阳老河口过来，说是道好走。其实我看呐，是因为南阳为河南富庶之地，千里不断青，那是河南的脸。我没有看这个脸，而从河南的背面过来的，比了比，觉得湖广治的比河南要好。你说要启程调直隶去了，我想劝你一句，以你的清廉戒职，直隶也能治好。不过皇上锐意朕数百年之颓风，刷新吏治，有些陋习不能不有所更张。河南江南推行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加上垦荒，岁入几乎能增了一倍，已经证明了的好办法好制度，我劝你到直隶呀，还是要推行。杨明时在云贵也是按兵不动，那个地方苗瑶汉杂处，和内地不一样，你不可类比。你是聪明人，又是皇上心履古宫，皇上寄托期望殷重啊，据来你要切切留心呐。李福在椅中欠身恭诉一礼，王爷训诲的臣切切在心呐。不过历来有人治而无法治，王爷熟读史籍，自必明了。即以王安石，岂是无能之辈呀？他的法政今日推想也都是条条是道，法治与人治相比，人治第一，这是千古不易之理。所以皇上整顿吏治，以峻刑严法惩贪罚囚，臣一力推行。至于号县归公，官身一体当差纳粮，臣以为应该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不可千篇一律。他看了看李卫，就像右介公在南京广收烟花税，补国用不足，是国家以堪卑之事，岂能作为成立成法推而广之呢？ 我和李卫私交很好，说到公事，他是小人之法，我就要明古而攻之。黑猫黄猫能捉耗子就是好猫。李卫听他当面指自己的办法是小人之法，顿时满心的不自在。嗨，你说我收秦淮楼嫖税不对，难道武昌的青楼不收税吗？不过你轻我重罢了，你收的税都用了什么了，我也略知一二。有些没差事的苦缺的官儿，你补贴了他们，官儿们就说你好。我收的税呀，建了31座义仓，专门补给无业无产的穷民。如今天下讨饭的，你湖广去的也不少，他们都晓得我这南京常年设阵棚，迟早有饭吃。跟你不一样的是破落产业户叫花子说我好。嫖客身上抽血养活叫花子，圣人也不会说我没天理。红利摆了摆手，哎呀呀，罢了罢了，再说下去就动了义气了。从来一星一替制度变更之间，政见不一是常有之事。据来你若不肯推行火耗归公，我也不夺你的志，恐怕这件事是当今第一要政，你就不宜出任这个直都。这是我临出京时皇阿玛谈心时说的，给你下个毛毛雨，你也好心中有数。李福眼波不易觉察的闪了一下，他一向谨守成规，以仁厚清廉自戒，以利传法度礼治湖北，无论士绅百姓都知道他是青天。湖广每年的考绩都是卓异，远远超过田文静的官升人望。对田文静，他们原是患难之交，私谊极好的。自从田文静强制河南大力垦荒，不少穷民呢不堪其苦，流入湖广为盖。二人书信往来，讨论政事，意见相左，这情分呢也就淡薄了。他倒不在乎田文静被雍正称为模范总督，因为从雍正朱批谕旨时看呢，对自己的信任丝毫也不亚于田文静。宝亲王轻描淡写的几句话，透露了皇帝对于火耗归公、士绅一体当差纳粮的这些新政推行的决心，也或者说朝廷对田文静的信望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李福心里酸酸地泛出了一股妒意。哎，王爷给我下这个毛毛雨，足见厚爱，我也坦诚禀告王爷，我很爱湖广这地方，这里的百姓也爱我，这次进京见了主子，还想请求回湖广，主子可以瞧着我和田文静比比脚力，看谁把省治得好。王爷是我的少主子，您的学问通天下都知道的，田文静衙门里有三声：算盘声、板子声、嚎哭声。我也有三声：琴声、棋声、议政声。这两个三声孰优孰劣，请王爷判断。红利爽朗的一笑，看了李卫一眼，哈哈哈哈，这两个三声有意思啊，湖北确实治得不错，李右介也有同感。你手下现在已经没有疑案，新到的朱批谅你已经收到，不要再滞留了，今日一见就算别过。你从水师给我们主仆弄一条船，我们沿江东下去南京，你快点回北京直立的乡试啊，你得主持，这是万不可单言的。说罢便起身。李卫却说：哎呀， 一条船怎么也不成啊，至少要三条船，叫水师提督换便装，随着王爷的船暗自的护驾，少主子的安全比什么都要紧的。送走了红利三人，李福再也不敢延误了，立刻将流亡事一案擅成了奏章，用600里加紧递送北京。此刻他要离省的消息已经传遍了省城了，当地士绅都暗地里串联送万民伞，商议看选出头面人士赴京叩婚，请留任李福。又有风传说要万人攀援拦轿，请求李福从缓进京。李福深恐误了考期，匆匆将衙务交给了湖广布政使洛德，又出县牌命武昌知府殷俊言代理聂斯。因汉江白河进中原一路都是溺水，李福便不肯坐船，只带了两个小西奴由陆路下襄阳，取到南阳鲁山北上。赶到洛阳的时候已经是过完了灯节了，算算日子，半个月可以轻轻松松抵京，李福这才松了一口气。因河南府知府罗振邦是李福会试同年，李福便想在这里稍息两日，然后再传行。李福是简命湖广开府建衙的著名大臣，又奉调直隶总督，虽不是升迁，却是重用。罗振邦自然十分殷勤，当晚就在衙中设宴为李福接风。他深知李福善爱文士，就近在老城邀了王宗礼、贺守高、杨杰、秦凤吴几个近身前来作陪。酒过三巡之后，这李福已是满面红光。洛阳兄弟还是第一次来呀，白天在城里散了散步，商贾酒肆街面齐整，武昌也不及这里呀。武昌水旱两路九省通衢，洛阳交通五省九朝古都啊，一阙邙山横亘其间，不愧天府重镇，就是省城开封我看也不及此地呀。下晚时我去观瞻了孔子问礼处，碑倒还好，可惜碑亭破败了。你这个罗振邦啊，也算读书人，就不知道修缮一下呢。罗振邦年纪在50岁上下，国字脸，连宗胡，身躯高大，显得十分壮实。喝了几公酒，黑红脸膛油光光的，笑容可掬，为李福斟了酒。来来来，举来之台，我知道你海量，满上满上。哎呀，你是不知道我们这里的难呐，岂止是孔子问礼碑呀，周公庙、文庙、大成殿更是破败，要修就都得修，但那是要银子出来说话的，河南府比别的府养廉银子多些，我是个从三品，和聂台一样，一年6000两，要应酬往来，要养家糊口，还得置点田产防老吧，这些个余外的风韵事儿，是心有余力不足啊。要没有火耗归公这一条，洛阳的出息一年就有10几万，这些小事儿算什么呀。李福一听便知这是发田文静的私印儿，他不愿背后议论这些事儿，略一思忖，啊，哈哈哈哈，哎，风雅事总有风雅人办，谢谢，我不能喝得太多了。洛阳人文荟萃之地，从读书人绅士那里慕一点儿，怕也办得下来了。这王宗礼执壶刚给李福斟了酒，挨次正在给罗振邦倒酒呢， 听见这话，长叹了一声：“哎，大人呐，如今河南哪里还有近身呢？您去瞧瞧田中城身边那群子人，就晓得了。他的几个师爷，没一个是做官出来的，不是送棍，就是刀笔吏出身。真不知读书人犯了田大人什么忌讳，一味的从士大夫头上开刀问斩。如今近身们远离官府，唯恐不及，生怕派差弄到头上，谁敢出头冒尖露腹操办这些事儿啊？”王宗礼呀，是两榜进士出身，放过道台的，经历多，见识广，说话从容不迫，因知道李福与田文静不睦，便极力的挑拨。前次他派了个钱粮师爷叫钱度，一眼看去就不是个地道人，也是在罗兄这里吃酒。我们说起来士绅的难处，这钱度说：“你们再难，比佃户们还难吗？比要饭的还难吗？你听听，哎，他说的这是什么话？田中城是替朝廷兴格，他私人呐又没有得什么好处，谁不知道我们中城是模范总督啊？别看李福在湖北顶着不办，早晚他顶不住，还得学河南。”坐在王宗礼身侧的杨杰是个墨瘦矮个子，操了一口江浙腔，接口说道：“哎，王兄说的没有半句假话，我也在场的。说起来，我和田义光还是童年相见的笑脸。他一到县命下来，我就得出河差，和那群子泥腿杆子一道背沙包渡河堤，斯文扫地的类同奴隶抬鱼自备。这什么世道吧？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到当年一道游西子湖，谈奇论思的往事旧情，请他对读书人网开一面。这是他的回信，请李大人鉴赏，说给我寄了15两银子，密人代工。娘西皮，我说的是面子，他给我银子，我稀罕他的钱嘛。李大人，我接着信呐，真是侮辱难当啊，气得我几夜都没有睡好啊。李福闪眼看了看杨杰，恍然说道：“哦，你是叫四维的吧？原来我们是童年的笑脸，怎么刚才就不认呢？”“哈哈哈哈，礼仪廉耻谓之四维呀。如今你官大了，我还该有些自知之明，别像田义光，我自蹙眉头巴巴的去亲近童年，希图的不过是他能当个有古风的名大臣，哪曾想啊，自己讨没趣呀。”李福笑了：“哎呀，你可算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了。我们同房同科中的笑脸是师兄弟嘛，有什么穷讲究啊？”众人这才知道杨杰和李福还有这层银缘，便一齐恭维杨杰。王宗礼便腾出座给杨杰：“哈哈，你和李大人同年，师兄弟，坐这边近些好说话。”李福便拆开那信，果见是田文静一笔刚劲的瘦金体楷书。四维五兄如面，马日扎西，不胜唏嘘。一夕西子湖畔吟风弄月之事，恍然有如隔世。其间20余年，子冯、陆清诸人纷纷凋谢，宁无悲乎？至兄所言，国事也。义光深蒙圣恩，行官身一体当差纳粮，亦为仇国之谋。

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李福和田文静一样的地位身份，如此循循儒雅，平易近人，这几位近身呢，想起上次田文静来洛阳，几乎一样的场合，一样的人，那种严冷倨傲、鄙视万物的架子，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不由得感慨万分呢。当下众人一起起身，陪笑着说：“哎呀，知台知命，焉敢不尊呐！”李福便想测度洛阳文人的才品，执酒沉吟了片刻。上次到南京，尹继善在莫愁湖，众人创制无情队，堪有一句，我们不妨也试试。莫座的秦凤吴最年轻，今天在座的都是做过官的，他还只是个秀才，因此一直插不上话。听李福这么一说，倒鼓起了兴头，一欠身笑道：“哈哈，敢问何谓无情队呀？”李福指着罗振邦书房正面的联语说道：“你们看这副联，上巳之前，由是夫人自称日；中秋而后，居然君子不以言。”上下联文意相通，又都取自四书，指的又是一件事，这就叫有情联。上下联文意不相干，对仗宫妾，而又不止一件事，用典不雷同，就叫无情联。现在呢，请你出上联，我对一联，大家就明白了。秦凤吴一笑：“哈哈，遵命。那我可要放肆了。”因俯首思索地说道：“欲解劳愁，唯纵酒。”李福执杯扬手，良久笑道：“不要那么多的牢骚嘛，不见得只有酒才能解愁。”阴阴道：“性观群怨，不如诗。”您爸他又说：“这里头啊，解与观都为卦名，卦象却又不一样，应对必须如此之功，才算得无情。”众人听如此之难，都不禁暗自咂舌，又不好扫了李福的兴，只好搜索枯肠，打起精神应对。便听李福起句儿：“树已半枯，休纵斧。”罗振邦摇头笑道：“哎呀，我甘拜下风，罚一杯了事。”因举杯一饮而尽，杨杰沉思着说道：“自将全昏莫行路。”贺守高笑道：“这个是兴笔联语，不是无情联，要罚酒三杯。”李福点头道：“确实兴笔联， 兄得认罚。杨杰只得饮了三杯，王宗礼却对了上来：啊，萧何三策，定安刘。于是众人轰然叫妙。李福见有人对出，便自饮了一杯，说道：好啊，以萧对树，以何对乙，既不相干，对得切，真无情对也。秦凤吾在旁说：我也对出来了，果然一点不相干，可好啊。李福不禁大喜，起身竟过来亲自为秦凤吾斟酒。哎呀，这一句浑然天成，以果对书，然以虚对，以肝对腑，妙妙啊，后生可畏。来，我吃罚酒，你吃一杯贺酒相陪。秦凤吾笑道：那我们二人算对了一杯无情酒。倒是无情却有情嘛。李福与秦凤吾相对一饮，回到座位上，李福继续说：哎呀，你还是个秀才，好自为之，今年必定要入场的啦。哎，十年寒窗五车书为的什么呀？我现在很犹豫，拿不定主意，该去应考不去。李大人，您不晓得，我是个秋风顿秀才呀。你这个念头怪呀，这种事自古无场外的举人，有什么犹豫的？我一向岁考都是优等，去年进场三卷都落了，还加有批语，一本卷子上说欠力，一本上头批粗，都是写好的批条贴上去的，还有一篇文章批得更齐，贴上的批条是猪肉一斤，鸡蛋三十枚。仔细想想，是根本就没看我的文章啊，连条子都是仆人们代贴的，把考场供给采买条子也误贴上了。说到这里，众人已是哄堂大笑，他们大抵也都落过卷，中试后也点过学差，想想其中道理确乎是这样。李福笑道：哎，文章有时命，也许上一科你写的不好也是有的。真是文章不好，我有什么怨气呀？学正张大人素来赏识我的，我带了卷子去见他，他也笑说：你的文章并不荒谬，这一科是田中城正主考，见上来本来是你那一房的头卷。田中城说皇上不爱见姓秦的，他断然高发不了，不如啊腾个名额给别人，也少误了一个人。我想了想也是的，秦松龄那么一个大儒，上祖爷手里到底没坐上官，如今宫里太监都改姓秦、赵、高，谁叫我姓秦呢？和秦辉一个姓呢。一怒之下，我在那欠力那篇文章后头又加了个批：以去本银三十两，历钱还要欠一年。在粗的那个批文上加批：自怜拙作，同老矮，云粗云细均当知。李大人，别怪我轻薄，我这受的屈呀，心里太气苦了。田中城如果今年还当主考，我就不能去考的了。李福的脸色早已经阴沉下来，田文静的刁恶刻薄他已久仰了，不料处事如此背情拗理，思量着冷笑了说：哼，今日大长见识啊， 刘墨林在年羹尧军中参议，沿草船借箭。有位丘八爷说，孔子之后又有孔明，可见善有善报啊。刘墨林玩笑说，秦始皇后有秦桧，魏武帝之后又有魏忠贤，可见恶有恶报。想不到易光兄竟真的照搬不误。笑话，李林甫是奸相，李卫和我要受株连，田盼是宁家，那么田文静也不是好人了。他没说完，众人已经是鼓掌大笑了，李福也改了笑容。今年河南学差是张兴仁，没有点田文静的学差，你还是去考吧，放出你的手段，熟练一些锋芒，可以中得的。如果再因为你姓秦贴了你出场，我自然要说个公道。当下众人又高兴起来，吟诗作对，直到三更方各自散去，也不及细数了。李卫当晚就住了罗振邦书房里，他有个失眠的症候，夜里吃了酒又有心事，辗转反侧，直到四更时分才朦胧睡着。醒来觉得身上奇冷，原来因为炉子太热，蹬翻了被子。看天色时，窗纸却是通明透亮。李福一披衣翻身而起，洗涮干净，推门出来，一股寒风卷着雪片立即扑面而来，激得他倒噎了一口气。原来昨晚后半夜落了雪，隔壁伺候的是罗振邦的两个家人，听见动静忙过来请安。李福笑了，哈哈哈，生受贵纲纪了，我的那两个皮猴呢？那个年长一点的长随笑道，哎，他们岁数都小着呢，贪睡，置台别瞧天，这雪下起来了，房顶都白了一层了，映着屋里亮，其实呀还早呢。我们老爷刚过来了一趟，吩咐了我们，天冷，置台要是冷，要什么添换衣裳，只管说，一时早点就送过去了。今儿个下雪，爷要是没兴头，就再歇几趟，坐了轿才敢去呢。 哦， 哈哈，我最爱看雪天了，也不坐什么轿子，去龙门一阙只有50里，雇头毛驴，叫他们两个跟上就是了。振邦是有公事的人，也不必陪，都是老朋友，谁也不要拘泥谁。那长随忙答应着，哈哈，是是是，不过老爷说了，他一定要陪的。夜来田志台到了洛阳，天不明就叫了他去驿馆，说要看看洛河的河工。罗老爷说请志台爷耐心等他，不到50他就下来了，什么事也误不了的。田文静来了，李福愣了一下， 哦， 这可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啊。田义光来，我岂有不见之理呀、他们不是去了洛河吗？我今儿个不去龙门了，一处踏雪寻梅，不亦乐乎？给我备一乘轿到洛河河宫上去。轿子有，就是我们老爷家常坐的。长随陪着笑，我们爷说的意思啊，田志台知道您来洛阳，一定要过来叙话的，老爷就不再劳动了。李福略一思索，备轿吧，还是我去。这知府衙门离洛河很近，李福坐了轿子过了西关外向南，走了不到半个时辰，隔轿子便见白茫茫一片荒滩，远处乱雨纷纷的雪花中横亘着一条冻得镜面一样的大河。李福指着路东一座破败不堪的大庙问跟轿的长随， 哎呀，好一座大庙啊，这是谁的香火呀？ 啊， 是周公庙。 长随踩着一步一滑的路说道，破落多少年了，我小时候他就是这个模样。李福便不再言语，眼见远处大堤旁落着几层大棺轿，堤上几个人站在寒风里指指点点说着什么，六必就是罗振邦一杆子人。李福不等到堤根，便命助轿哈腰下来徐步上堤，果然见是田文静带着一群师爷和省里司道官员在巡视河堤。因众人都不留心，李福也不忙着私见，悄悄地随着众人走。瞥眼看田文静时，仍是上次进京见面时的那副模样，只是头发已将全白了，干筋瘦猴的身体在河堤上像一阵风就能吹倒了。穿着锦衣补服起花珊瑚顶子后，细长的辫子被风飘得老高，河下的胡须上也全都是冰。田文静眉头紧皱，指着散乱在堤内的方条石头说， 振邦，你办事是越来越不精心了，这些条石上次钱度师爷来说还有几千方码得整整齐齐的，冬天上不去河宫，你就不能派几个民夫看守着，都叫老百姓弄回去垒墙打石槽了，那石头是银子买的，要是你自己的，你舍得这么糟蹋吗？ 罗振邦一边陪着走，口中连连称是。 哎呀，这里边有个过节，府学大成殿前头月台坍了，还有明伦堂和东院墙也都要修缮，几个府学教授训导住的房子也都要修一修。王翰林上次来看说不像话，我说府里实在没有这笔钱，他们说冬天不施工，洛河滩闹着那么多的条石，先挪过来用一用不妨的。省里张学台也下渣子叫办，卑职就让他们先挪用了，到春暖开工的时候。 春暖开工？ 田文静刻板的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 三月有桃花菌，五月有菜花菌，临时筹措来得及吗？ 他这么一说，众人便都闷住了。田文静心境似乎很烦躁，一时鸡走不语，一时又站着沉吟。他也真不怕辛苦麻烦，有时还亲自到滑溜的堤腰用石头敲击河堤，敲到有空洞处不言声上堤来，狠狠把手中石头一扔， 哼，这修的什么堤呀，嗯，要查查有没有克扣河工银子的事。 又指着堤外长满荒草野蒿的滩， 这块地少说有十万亩吧，皇上多少次明颁诏谕垦荒，你们竟是聋子瞎子，洛阳城里那么多吃闲饭的，这边的地却荒着。老罗你看，从洛河那上游建一座闸引出水来，这是旱涝保收的肥田呐。 他拍着手掌渐渐干了的泥土，冷冷地说， 限你明年全给我啃出来。 罗振邦带着一群洛阳府官员闷声不响的听着这位刚愎急躁的总督大人训斥，个个垂头咽唾，人人脸色阴沉。罗振邦苦笑， 哎呀，大人，这块地是荒了，可都是有主的地呀，不然我早啃了它了。今儿看不仔细，下滩走走就知道了，里头都是坟园，一个祖营四周的地界都清清楚楚，这是私地，官府确实无能为力啊。 嗯， 田文静吁了一口气，仿佛于心不甘的又望了望那片荒滩。 是私地？ 他思索着， 一时没说话。此时风雪更大，团团片片的碎玉琼花在广袤无垠的河滩上小小乱乱，浑浑噩噩，时而像狂浪飞溅，时而又似击剑一样卷地而起，扑面而来，有的又卷成雪柱旋舞，肆无忌惮互相追逐着。李福此时已经浑身上下雪人一般，见田文静兀自瞪着眼挺身站着，目光下轮着搜拨下头官员的毛病，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因在田文静身后一笑：一光啊，你好勤政啊，不愧模范。田文静回过头来盯了半日才看出是李福，正笑吟吟对自己长揖，忙也还揖，脸上绽出笑来：原来是聚来公啊，方才镇邦说你来，打算看完这段河宫就去拜望他，你怎么就来了呢？又抻着罗振邦：李志才是客，上帝也不告诉我一声。罗振邦只得干笑着解释。李福和田文静并肩走了一段，谈了自己离开武昌的情形，田文静也十分亲切，一路走一路问：听说你不带家眷到任，为什么呢？李福漫不经心地说：哎呀，太麻烦了，一年三四次回北京，见面尽容易的，何必带到任上？上回在襄阳遇到一个去宜昌上任的县官，除了他太太、姨太太、七大妗子、八大姨、三姑六婆、师爷叔伴，加起来足有六七十个，我当时就撤了他差。宜昌就那么点小地方，你带了这么多牛鬼蛇神，刮地皮天高三尺啊！我看西朝不少贪官呢，原本也不是坏人，他不伸手，当不得婆娘们爱小啊，背后接人家的东西，一来二去也就上了船了。田文静扑哧一笑：你回直隶当总督，家就在北京，难道把他们遣返原籍吗？北京不一样，外头是个西瓜，到北京啊就成了芝麻，上头六部九卿、科道御史下死眼盯着的，朝廷御撵之下，家里就有几个不孝子弟，雕恶长随，也不得不收敛些。哎，我其实啊不愿回北京，应不为怕这些事儿啊，在外头封疆一切我说了算，到北京想做贪官难，想做实事更难。这个想头有意思啊。田文静很想说那些牛鬼蛇神都是火耗银子养着，火耗归公，官员凭俸禄和养廉银吃饭，谁还带那么多吃客啊？话到唇边却改了口：可惜的是天下官不禁这样想啊，也是枉然呐。哦，哈哈哈哈，不要鼓吹你的养廉银啦，今儿不谈这个。你看这雪下得真好啊，要在苏杭有梅花点缀着该有多好啊。田文静望着堤下，洛河两岸已经落了不到三寸厚，已是一片皑皑茫茫，河对岸沙滩一片连亘的白杨，在丢絮扯绵的落雪中灰蒙蒙的，景物都不甚清晰，只有河面冰上留不住雪，烟雾一样被风扫得荡来荡去。许久田文静才说：河南有雁，麦盖三床被，头枕嬷嬷睡，我宁愿这雪是棉花的，这种天儿。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招手叫过了罗振邦。

界之花。北京时间16点整。